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机会，能有三次回到过去，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。他选择了三个时间点，回到过去，面对曾经的自己。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。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，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，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，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，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。最浩荡自私的青春，最斑驳荒凉的回忆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？欢迎收听幻想小说《逆回纪年》，奇怪的武小姐，作者轰叔，演播刘艳丽。 排队买甜筒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排在前面的是陈然。蛋蛋走向前，嗨，班草，蛋蛋总是这样叫他。陈然回头看了一眼蛋蛋和五姑娘，你好，另外加两个甜筒。本来只是打算插队的蛋蛋回头看了五姑娘一眼，得意的一笑，然后接过陈然递过的两个甜筒。 谢谢啊，下次我们排队在先，请你吃。 蛋蛋除了在叶老师的面前会表现得格外小女人之外，在其他男生面前表现得都格外汉子。那个时候，水原希子的波波头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算是时髦的标志之一，蛋蛋就是留着那样的发型，简单却有种形容不出来的洋气感，所以不管是她的性格还是外形都很讨人喜欢。五姑娘觉得陈然是喜欢蛋蛋的，很多时候蛋蛋没有说什么，陈然就知道她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。记得有一次模拟考试，陈然的位置刚好安排在蛋蛋的后面，五姑娘正好坐在蛋蛋的前面。陈然主动把每门考试的填空题、选择题、是非题的答案都传给了蛋蛋，蛋蛋也仗义地分享了答案给五姑娘。那次考试理科成绩是蛋蛋和五姑娘整个高中生涯的巅峰。还有上次体检的时候，因为需要空腹抽血，大家都饿着体检完，因为是全校的，五姑娘他们班正好又被排在了最最后，排到他们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了。蛋蛋和五姑娘饿得坐在地上靠着墙，一抽完血，两个人正想着去吃什么，陈然拎了一袋吃的给蛋蛋，里面的零食够一桌人吃饱了，两个人不亦乐乎。还有很多小事儿，总之陈然的细心让五姑娘都有些心动。怀念青春的理由之一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付出不计较回报，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回报，只知道如果喜欢就要拼命地对他好，不管他喜不喜欢，知不知道你喜欢他。回到家已经是黄昏了，学生时代的时候去过的地方不多，看过的风景也少，所以日落黄昏算是最美的风景之一了。五姑娘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晚霞，转弯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小心，还没来得及回头，五姑娘被吓得立刻刹车停下。是爸爸，那个有事没事喜欢故意吓女儿的武建林。五姑娘站在原地有点不知所措，武建林左手拎着一袋零食，看着女儿站在原地不说话，以为真的把她吓到了，立刻上前，小武啊，你变弱了。五姑娘抬头看着武建林，抿了抿嘴，再次看到还算年轻的爸爸，其实心中一丝恨意也没有了，她露出笑容，我装的，我是谁呀？被你吓了18年， 我会被这种小儿科的尖叫声吓倒。五姑娘拿过武建林手中的袋子，打开一看，全是妈妈爱吃的，只有一包自己爱吃的果冻。看样子，她不可能是因为爱上别的女人。印象中，爸爸对妈妈好到自己有时候都会吃醋，18年来一直是。如果只是这段时间突然对妈妈好，那还有出轨的可能性。这样看来，武建林真的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 你也太偏心了，我只有3个礼拜就要高考了，你就一包果冻来帮我补身体啊？蛋蛋爸爸可是每天恨不得给他吃燕窝鱼翅的。 五姑娘假装生气，然后推着自行车往家里走去，武建林跟在身后走着。 妈，我们回来了，你看看爸爸买的什么，我都没什么心情复习了。 五姑娘接过妈妈递过来的水杯，妈妈接过武建林递过来的零食袋，竟露出了害羞的笑。五姑娘看在眼里，实在想不通这样的两个人会因为什么而分开。 我下周要出差一趟，2天就回来。 武建林坐在饭桌前，妈妈开始从厨房里端菜出来。武建林是在货运公司上班的，经常出差，似乎非常正常的出差。五姑娘却觉得这次出差可能就是导致她离开的原因。五姑娘低头想着如何才能跟着武建林一起出差，这是五姑娘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 小五，吃饭来。 武建林看着发呆的五姑娘说， 爸，你下周去哪儿出差啊？ 五姑娘拿起筷子，假装随意地问。 我觉得我每天在家复习做题有点太闷了，而且很多题都是重复做的，我需要释放压力。 想什么呢？等你考完了，随便你去哪里释放。 武建林夹了一块最大的肉给五姑娘。 不管你考得怎么样。 五姑娘低头看着碗里，然后伸出筷子，把下面一小层肥肉夹下来，放到武建林的碗里。五姑娘的爸爸妈妈从来都不会给她学习上太大的压力。 我们班同学好多都在高考前出去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场，然后回来定定心，再准备复习高考。而且是你带着我，肯定不会出什么意外的嘛。 小五啊，听你爸的，再熬20天你就解放了。 妈妈夹了个鸡腿给五姑娘。五姑娘抿了抿嘴，连妈妈都没有帮着自己，看来得换个方案了。 好吧，小气，哼。 吃完饭，武建林和妈妈去散了个步，五姑娘躺在沙发上有点心神不宁。突然她站了起来，进了房间，拿出自己所有的存款。 不如跟踪吧，自己又不是真的18岁，哪里都没有去过， 必要的生活经历他什么都经历过了，坐飞机、订酒店、问路，在陌生的城市生活都不是问题。武建林回来后，五姑娘问到了他的出差时间和目标城市。五姑娘第二天一下课就去火车站买了车票。 武安，你一个人真的不要紧吗？ 蛋蛋陪着五姑娘买的车票，但五姑娘却始终不说为什么要在高考前独自去外地。 哪是一个人呢？我爸也去，我就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。他不是快生日了吗？我提前给他过，我怕再过几天学习更加紧张，赶不上。 五姑娘小心翼翼地把车票放好，先是放进钱包，过了一会儿又拿出来夹进语文书里面，再过了一会儿夹进自己的笔记本里面。 可是还是有点不安全，要不要我也找个理由陪你一起去啊？ 蛋蛋看着很少这么紧张的五姑娘问。 不用啦，哎呦，你放心好了，你只需要帮我保密，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的。 五姑娘笑着说。 那好吧，我还有些零钱， 你带在身上，有用的话就用啊。蛋蛋掏出钱包，拿出一些5块10块的塞进了五姑娘的口袋。五姑娘抿了抿嘴，毕业以后真的没有遇到过能让自己感动的朋友了。就算在失恋的时候有人陪自己喝酒，生病的时候送药给自己，也没有这样的感动。武建林今天回来的有些晚，回家的时候他看上去有点心事重重。五姑娘知道，一定就是为了那件事。爸，要不这次出差你推了吧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。五姑娘抿了抿嘴，梦到了不太好的事情。我梦到你不要我和妈妈了。五姑娘的眼神有些闪烁，然后有些哽咽，因为这不是梦，这是正要发生的事实。小五啊，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武建林搂住女儿，摸着她的头，别有压力，我和你妈妈都不要求你考什么大学，你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。你不是想考艺术学校吗？你看你平时的模拟考成绩绰绰有余。武建林微笑着说，总之不管怎样，我都爱你和妈妈，非常爱。五姑娘知道这次爸爸是确定了。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我们？五姑娘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。傻瓜，你觉得有什么原因是能让我离开的？五姑娘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。你们父女俩怎么了今天？妈妈刚热好菜端出来，看到五姑娘有些红肿的眼眶，放下菜立刻走向前。小五怎么了？来，妈妈抱抱。五姑娘一是没忍住，终于哭了出来。妈妈轻轻地拍着她的背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想着是不是考试压力太大。他看了一眼武建林，武建林也是一脸的茫然。吃过饭，武建林和妈妈老习惯去散步了。武安最近情绪有些不对，我有些担心呢。武建林抽着烟说，怎么办，要不你带他去旅行吧，他可能真的需要发泄。妈妈说。可是武建林抽了口烟停顿了一下，这次真的不行。怎么了？这次有什么问题吗？妈妈也觉察到了武建林今晚回来的时候表情不太对劲儿。哦，没事儿，就是这次会比较忙，我没时间照顾武安，我怕他一个人会迷路什么的，而且这次去的地方比较落后，不太方便，一旦走丢了。武建林的理由说服了妻子，妻子也没有再说话。第二天午休的时候，五姑娘没有看到蛋蛋，他们俩是除了在家和放假以外一直黏在一起的人，尤其是午休，就算是午睡也是头靠着头。五姑娘在食堂里找了一圈，卫生间也找了一圈，没有找到，然后她慢慢地从操场走向教学楼，穿过体育馆，看到图书馆，突然想起来有本历史书要借，然后就进去了。午休的时候，图书馆人不是很多，有几个假装在看书，但一看就是情侣的男女同学坐着。五姑娘低头笑了一下，然后一排一排地找书，历史类的书在最里面的一排。五姑娘好不容易找到了想要的书，翻看了几页，看到借书卡上的记录有陈然的名字。五姑娘觉得有些巧，然后发起呆来。陈然是自己高中时代唯一有过好感的人，可是他喜欢的人偏偏是蛋蛋。正发呆的时候，蛋蛋从身后的储藏室里走了出来，撞上了五姑娘，表情有些尴尬， 有些不知所措，脸很红，然后低头斜眼瞄了一眼后面的门，拉着五姑娘走向图书馆出口。快上课了。五姑娘有些莫名其妙，回头看了一眼轻轻被推开的门缝，然后又有人在里面把门反关上。五姑娘办完借书手续，然后跟在淡淡的身后往教学楼走。有很多想问的话，但是不知道该从何问起。可以慢些，其实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。五姑娘拉住淡淡说着，你没事吧？五姑娘看着同样也无从开口的淡淡说，没事啊，我只是去仓库找本书。淡淡放慢了脚步，但是讲话的语气有些心虚。嗯，找到了吗？五姑娘紧接着问。淡淡低头，然后停下。叶凯也在里面。五姑娘抿了抿嘴，她从来不知道淡淡和叶老师曾经在一起过这件事情。如果换作以前，五姑娘一定惊讶到怀疑淡淡是不是在想象。但是现在的五姑娘看过太多这种在当时看起来不伦的奇怪的恋情。淡淡是单身，叶老师也是，男欢女爱的事情在他的认知里已经再正常不过了。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，第一次和他表白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很不要脸，觉得自己做了很了不得的错事，可是现在不，喜欢就是喜欢，和我现在有多少岁，我是什么身份有什么关系？ 淡淡说的话条理很清晰，他应该自己整理过很多次，如果被发现该怎么解释。 我知道，我又没说会反对，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。 五姑娘抿了抿嘴微笑着， 但是你要保护好自己，我指的是…… 五姑娘不知道他们发展到哪一步，但对于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来说，唯一想要叮嘱的似乎只有这个。 武安，你不觉得我恶心吗？ 淡淡有些惊讶五姑娘的反应，她不敢告诉五姑娘，是因为她那么乖，一定无法接受这种事情。 我以为什么？以为我会因为你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而和你绝交？ 五姑娘拉起淡淡的手，只要叶老师对你好，不欺骗你，不让你难过，我比任何人都开心。 因为你要知道，以后再也不可能经历…… 五姑娘抿了抿嘴， 我的意思是，以后长大了，就很难这样不计较后果地去喜欢一个人了。谢谢你，我很高兴你能理解我。我最害怕的事情不是别人闲言碎语，不是我爸爸妈妈知道后的极力反对，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讨厌我，不理解我，那比任何事情都会令我觉得委屈难过。 淡淡说着上前抱住了五姑娘。那天以后，五姑娘发现淡淡总是很快乐，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会突然傻笑，上课的时候也格外认真。他说一毕业就要和叶凯公开恋情，然后带他去见父母。这天是武建林出差的日子，正好是周末。五姑娘和爸妈撒谎说要在淡淡家过夜，他们没有怀疑，加上五姑娘最近的情绪不稳定，他们也没有多问，只是打电话给淡淡，让淡淡多陪陪她。而淡淡当然早就和五姑娘串通好了。五姑娘比武建林更早地到了火车站，然后一直躲在卫生间，直到听到了广播里抱着武建林那班列车停止检票的声音，五姑娘才出了卫生间。而刚走出卫生间，没想到迎头撞上了陈然。 陈然？ 五姑娘觉得巧合到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嗨。 陈然有些尴尬，怕被识破自己是特地赶来陪她。 蛋蛋在知道五姑娘要独自去贵州的时候，就告诉了班里唯一信任的男性同学。 你怎么在这里啊？ 五姑娘捋了捋头发。 我有个亲戚在贵州，周末有些事情需要赶过去一次。 陈然不敢直视五姑娘，然后笑着假装问， 你去哪儿啊？ 我也去贵州。 五姑娘也是有些心虚，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此行的目的。 这么巧啊，那你具体去哪里啊？ 贵州以前我去过，说不定能给你带路呢。 陈然确实以前旅行去过，加上这几天做了些功课。 我爸在那边，所以我会跟着我爸的。 五姑娘抿了抿嘴，然后笑着说， 但我爸昨天就去了，我昨天在上课，所以我现在过去。 好，我那个…… 陈然欲言又止，我的事情大概一个小时就办完了，我周日晚上的回程中间都有空，你需不需要？ 不需要。 五姑娘还没等陈然说完话，立刻说，其实她需要，她非常需要有个人陪着。陈然有些尴尬，他跟踪他的父亲，那陈然只能跟踪五姑娘了。到达贵州的时候已经半夜了，五姑娘在车站徘徊，各种询问着如何去从父亲手机里偷看来的地址。陈然在远处看着焦急的五姑娘，足有半个小时，五姑娘问得有些累了，拿出书包里的水，坐在花坛边喝起水，不停地抿着嘴，试图忍住眼泪。如果错过，也许父亲注定要离开他和母亲。 我是专门来陪你的。 陈然突然站到了五姑娘的面前，递过一个面包，坦白地说， 蛋蛋和我说了一些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，所以…… 五姑娘看着站在面前的陈然的脚，她穿着一双干净的白色球鞋。五姑娘终于没有忍住哭了出来。看到哭出来的五姑娘，陈然不知所措，摸着自己的口袋，找着纸巾，最后找到一块干净的手绢递给了五姑娘。五姑娘没有停下来，也没有接过手绢。陈然走向前蹲下，然后帮着五姑娘擦着眼泪。 你要去哪里？我租了一辆小车，随时可以走。 陈然小心翼翼地说道， 我之前来过一次，也是这个人带我们的，所以你可以放心。 五姑娘终于停了下来，抬头看着一脸着急满头大汗的陈然，然后破涕笑了。陈然有些不好意思的也笑了。五姑娘拿出口袋里的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，然后两个人出发前往目的地。 小说《一回纪年》，奇怪的五小姐，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通书，演播刘艳丽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雨还是下不停，打醒了你的决定，说要放弃，放弃这段感情，注定我。 我们去放烟花吧。 不行，今年五环内不能放烟花。 为什么？ 保护环境，天更蓝呀，这样过年才好玩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环保过大年。 你盘子里的东西先吃光，不能浪费。 妈妈，这些打包带走吧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。

王鹏翔闭目打坐，耳边是李东风缓慢悠长的引导语： 放松，座位不存在，列车不存在，你悬在空中，空中，空中。 慢慢的，李东风的话只剩下了声音，王鹏翔听不到他说了些什么。再过一会儿，周围的一切都离自己远去，一股说不出来的快感从小腹升起来，向全身各处流去。突然急速的刹车声把他从恍惚中震醒了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仰倒。王鹏翔清醒过来，两人四外的张望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不一会儿，车头方面传来叫骂声、打闹声，玻璃窗的破裂声，列车左右各有一群人用大棒敲砸车窗。印度列车即使在行驶中也很少锁门，很快就有人从那里钻上来，闯进车厢见人就打。车上乘客人少，又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儿，纷纷朝后面的车厢逃去。两个警察端着步枪从后面跑过来，看到车上车下百十号人展开群殴，警察只好朝窗外的空中鸣枪。这一来，非但没有镇住场面，反而火上添油，各种各样的杂物从敞开的车厢里抛进来，一时间车厢里各种汁水混着玻璃渣到处飞溅。李东风和王鹏翔也跟着往后跑，他们不怕一对一单挑，可是情况不明，最好少在他乡异地惹事儿。两人挤在乘客中跑下列车，往车头方向一看，只见路基旁有几百上千号人蜂拥地冲向车厢，车上的乘客和乘务员受到攻击，有的出于自卫与下面的人厮打，有的四散奔逃，一时间物品乱飞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李东风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但在这种情形下，这列火车一天半晌是不会开动了。走为上策，看到附近有个小镇，两人便朝那里跑去。迎面一辆警车呼啸而来，朝着铁路方向开去，显然是当地警察得知消息前去镇压。一直跑到离冲突地点上千米远，两人才停下来，找了个路边小摊子坐了下来。他们已经到了小镇边缘，好多当地人跑出来看热闹，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印度乘客也从列车的方向逃到这里，喘着粗气坐下来。李东风忙过去和他交谈，沟通了半天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原来此地有个名叫曲哲罗的游牧部落，正在举行示威，阻断铁路抗议政府。这个民族属于首陀罗等级，是种姓制度中的第四等公民，他们卧轨的地方视野不畅，列车司机没有看到，刹车过晚，列车撞入人群，碾死了几个人。这下其他族人不干了，愤怒地冲进列车，一场骚乱就在他们眼前爆发。 他们抗议什么？因为受到不平等待遇？ 才不是呢，他们要求政府把本民族再降一个，归入列表宗族，也就是第五等级贱民，这样可以享受更多政府补贴，这是我们印度的耻辱。 李老师，他们对本国人分得这么清楚，咱们这些外国人算什么？吃饭啊，买票啊，坐车啊，总要分档次吧。 理论上咱们算差地利种姓，所以在车站时有座位咱们可以随便坐。 你们信什么教？ 哦，我们不信教。 我忘了，你们是中国人。 印度乘客笑着握住了王鹏翔的手，可是突然笑容在他的脸上凝固了。他看着王鹏翔身后，突然惊跳起来，向镇子里跑去， 两个中国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几个曲折罗族的汉子已经拎着大棒，撵着两个列车乘务员跑到了眼前。李东风拉着王鹏翔退到了路边。 咱们是老外，他们不会拿咱们怎么样。 但李东风看走了眼，一个曲折罗汉子来到李东风近前，上下打量他几眼，抡着大棒就砸向了他的头顶。李东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，不进入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，一瘸一拐的他抵抗普通人都吃力。就在大棒离头顶不到半米之际，王鹏翔幽灵般的从李东风的腰侧闪过来，贴着地皮一个扫堂腿，曲折罗汉子当即被踢倒在地。王鹏翔顺势倒在地上，用双腿夹住第二个汉子的腰身，将他脚翻在地，自己则鱼跃挺身挡在了李东风的面前。 你老实快闪，他们要下狠手。 王鹏翔一边说，一边如猿猴般的在几个汉子中灵活地窜来跳去。几个汉子只是惊诧片刻，迅速地从四面八方站好位置，将王鹏翔围在当中。不论是彼此之间还是和王鹏翔之间，距离保持得恰到好处，不露一丝破绽。几个人跟着王鹏翔前进后退，左移右动，不仅方向一致，快慢也跟着王鹏翔的节奏，既不和他接手，也不让他冲出重围。 怎么办？他们这是在消耗猎物的体力，在实施围攻，这是狩猎民族的传统技能。王鹏翔是无寸铁，只有背后的双肩包可以承受几下打击，如果不主动出击，早晚会陷入绝境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王鹏翔身侧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吼声，李东风横着越过来，肩膀猛撞一个曲折罗汉子，汉子仿佛被高速行驶的小轿车撞上，离地飞起，跌到了几米开外。李东风完全不加收敛，顺势撞到了第二个人怀里，把他撞得仰面朝天，动弹不得。剩下几个曲折罗汉子被他骇人的气势震慑，慌忙搀扶起自己的同伙向远处跑去。李东风居然忘记了刚才一再强调的不惹事的原则，向他们猛追过去。王鹏翔赶忙地跑上去拉住他的胳膊，李东风用力一甩，王鹏翔早有准备，一触即发。李东风用力过猛，反倒把自己摔倒在地。他刚刚爬起来，又被王鹏翔拉动他那条残疾的右腿摔了个跟头。 李老师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！ 王鹏翔小心翼翼地退到了两三米开外，劝阻着李东风。他已经有了经验，李东风能让自己进入那种精神状态，但要出来可不那么容易，必须要把这怒涛般的力量释放干净。果然，李东风爬起来，不再追赶那几个曲折罗人，而是跑到路边，用肩膀猛撞一株碗口粗的树，树身被他撞得左右摇摆，直到树干咔嚓一下折断，李东风才颓然坐倒。王鹏翔跑了上来，拉着李东风躲进小镇中心，彻底远离了冲突场地。他们不知道，一双锐利的目光在几十米开外观察到了这次古怪的打斗。 没事了吧，李老师？ 没事。 他们找了辆出租车，和司机讲好价，朝马埃拉那市去。上车之后，李东风捂着肩膀，疼得说不出话来。 那几个人受过武术训练，他们是故意袭击。您认识他们吗？是不是在中国威胁你的那群人？ 在中国找我的那群人是欧美白人，他们也不会上来就打架，肯定要先问红树的下落。刚才这些人也许只是打架红眼了吧。 印度这里有什么武术流派？看他们的功夫很有特点。 印度文明这么久远，肯定有自己的武术，不过没关注过。 列车从特里凡德兰开出时， 就有两个便衣警察坐进李东风他们那节车厢。他们是古布塔的手下，任务便是跟踪李东风。骚扰爆发后，两个便衣被人群冲散，失去了目标。不过他们却从乱民中看到十几个马利克的部下，他们伪装成曲折罗族示威群众，冲砸在最前面。听到汇报，古布塔立刻闯到马利克的武馆里，当面斥责： 你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我知道肯定有政客花钱雇你生事，制造种姓骚扰。 种姓骚扰，那是你们没有维持好治安的结果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 那种证据我肯定会有，别忘了，这种事儿你做得越多，留下的线索就越多。 是的，正是本帮反对党给马利克塞了钱，要他派出部下各处滋事儿，以便在选举中给反对党提供舆论弹药，所以那群接受过训练的汉子才袭击两个中国人，这样可以扩大事端，作为交易，将来反对党能上台，会帮助马利克摆平他的对手，也包括这个讨厌的警官，所以他只需要等到半年后大选开始，就不必担心古布塔上门骚扰。回到卡拉里的中心，马利克接到拉吉亚的电话，原来警局中的内线向他透露了李东风与夏尔玛的交往，马利克就派出最得力的助手拉吉亚盯着两个中国人，他认为这种交往和遗产有很大关系。与其他门徒不同，拉吉亚换下印度服装就可以伪装成西方游客不被注意。 那两个中国人很古怪，我们的人都不是对手。 拉吉亚，重要的是那两三亿美元的下落，其他任何古怪之处我都不关心，耐心盯着他们。 为防万一，李东风让出租车司机多绕几个圈子，直到后面没有跟踪者，才让他直奔马埃拉纳。夕阳欲落的时候，他们驶进了这座小城。马埃拉纳过去曾经是个土邦，昔日王宫就耸立在城外小山脚下，现在被开辟成旅馆。马埃拉纳城有个特点，就是老建筑外墙几乎都是漆成金黄色，在夕阳下放眼望去，小城一片金黄色，灿烂辉煌。王鹏翔还没下车就被这个夺目的光彩所吸引，拿起手机就拍照。 你别看这种颜色美，但燃料的来源却难以启齿。 哦， 两三百年前，本地居民用牛尿作为燃料，他们先让牛连续吃几个月芒果叶，牛尿就变为黄色，所以这满墙金黄就是出自神牛的膀胱。 啊，这么原始？ 工业革命之前各民族都是这样，想尽办法给自己的生活增加色彩，但是化学颜料却不足，古罗马使用的紫色颜料里面还贴了人尿。 两人找好住处，晚饭都来不及吃，立刻就按照地址去找马图尔。这个神秘人的住处既不是传统寺庙，也不是新潮瑜伽会所，正是城边那座王宫旅馆。马图尔大约四十多岁，半裸着上身，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，显得深不可测。听到李东风报出了夏尔玛的名字，马图尔承认他认识此人，但对李东风所讲述的来意他却迟迟不做答复。看到对方这个样，李东风以为是自己没讲清楚，就不停地说起与夏尔玛打交道的过程。好半天，马图尔忽然指指他们的背后： 你们带来了魔鬼，他就在你们的后面。 两人吓了一跳啊，回头看去，后面是王宫的侧门，外面 是一条小巷，里面什么人也没有。当然，马托尔说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他的语气阴森恐怖，让正在被黑暗吞噬的小巷平添了几分鬼气。 如果明天这个时候，你确定已经摆脱了魔鬼，请到后面山坡公路上找我。请吧。 马托尔就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，吃了碗莫名其妙的闭门羹，两人无奈地往城中的旅馆走。马埃拉纳的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城，他们步行十几分钟就回到了小旅馆。刚要进门，那个高大潇洒的中国男人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那人似乎有备而来，向两人打过招呼后，邀请他们到路边的茶摊上吃印度点心。李东风欣然的应允，想看看他究竟做什么。 先生，我怎么总觉得认识您？ 按照印度人的理论，我们都经过了无数个轮回，在某个前身碰过面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啊。 这时李东风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是一首很老的歌曲，三月里的小雨。这首歌王鹏翔在卡拉 OK 歌厅里听过，都是些中年人在唱，养父和生母偶尔也哼上两句。他既不知道歌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当年谁把他唱红。不过他却发现李东风瞪大眼睛盯着这个中年男人，像是看到了外星人。而对方听到这个彩铃的声音，也是脸色微变。 怎么，您不接电话吗？ 您是 能在这里遇到粉丝啊，我也很意外。 你看呐，真的是您，比照片还帅。不过您今年应该有60了吧？ 61岁。 您保养的真好。 是吗？ 就是荣格本人复活站到李老师面前，他也就是这种表情吧。正是谁能让李老师这样失态？他有61岁，看着却和40几岁的李东风差不了多少。 既然你认出来了，那我倒不妨直说，我知道你一直在研究荣格，那么你听过乌尔里希·赫尔尼这个人吗？ 谁？不知道。 赫尔尼是他的外孙，你可以到苏黎世当地去查他家的档案。 哦，那不用，您说的肯定没错。 而且他还是荣格遗嘱现在的执行人，也就是说红书现在由赫尔尼先生保管。 您荣格，你们俩怎么 我和荣格怎么扯上了关系？因为我与赫尔尼先生是好朋友，世界上只有18个人看过红书，11个来自荣格家族，7个是外人，我是这7个外人中的一个。 太好了，那么您用红书修炼过吗？感受到原型了吗？您找我们是不是想帮我们找到那心灵的容颜？ 正相反，我来是要提醒你们放弃寻找黑书，停止修炼，回到正常生活中去。 黑书？ 这位李先生曾经拥有的笔记本，还有夏尔玛曾经拥有的笔记本，封面都是黑色，所以荣格叫他们为黑书。荣格刚开始周游世界时，还不知道怎么评价集体潜意识，收集到很多邪恶凶险的巫术象征，如果以他们为引导进行修炼，很容易陷入精神异常而不能自拔。荣格返回苏黎世后反复研究，最终胸有成竹，删除他认为不好的画面，将余下的内容进行整理，那本定稿才叫红书。我如果想骗你，没必要伪装成这个人，这个名字在今天已经没几个人知道，我估计这个小朋友就没听过。 是是是，您说的对，我只是很难接受您会和荣格家族有这么深的关系。 我和他们家的关系说来话长，也没必要深谈。 我来只是要提醒你，放弃黑书，回归正常生活，别步夏尔玛后尘。 站起来，转身要走，李东风想追上去，回过身，摆了摆手：“ 你们回去休息吧，记住，不要对任何人说在这里见过我。”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为何像结局，我明白。